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听众朋友们，我是朱旭，今年88岁了。 他是北京人艺的著名表演艺术家。 这个角色啊，他始终是个活人，他在生活着。 他被大家尊称为老爷子。 濮存昕都伟大的现实主义表演啊，蓝天野不说爷爷的表演方式，天生的松弛，天生的自然。 千人一面容易得，一人千面几回稳。举手投足都是戏，功成名就仍平凡。纪实传奇隆重推出老爷子朱旭，以此缅怀著名表演艺术家朱旭先生。 上回我们讲到，北京人艺演出的四幕风俗喜剧《红白喜事》是一出具有深刻思想内容的农村戏，这也是朱旭众多作品当中的一个亮点。 朱旭在这台话剧里扮演其中的三叔，是农村小学校的老师，既教语文算术，又教音乐体育。在这些长辈里，除了四叔以外，三叔算是比较明白点的人。为了把这个人物演活，朱旭到河北冀中的农村去体验生活，在那里找到了创作的原型，有了认识和理解，丰富了角色。三叔这个人物在朱旭的心里便渐渐活起来，从内心到外形，他都有了形象的依据。 看看你那是什么样儿了你啊！你上身光着个膀子，穿着个小褂褂，下身又捂着个弄裤，你还带着那黑晶晶 呢。我闹肚子了，窜稀。 赶快回学校去，好好跟人家检讨检讨。 检讨啊！我这一回是真的不干了，我打了李修报告了。我这30年的教龄，李了修一分钱不少拿，我才不给他干了。我在家里写小说，写小说啊，苏联不是有个长篇小说叫《静静的敦贺》呀？我非写他个热闹的汤和不行，不信你看我去了。 朱旭在《动力与创造》一文中写了这样的文章：在家里，为了炫耀自己有文化，三叔带着一副全村仅有的变色眼镜，爱穿那条只有体育运动员才有的绒裤，当然上身还是家里做的土背心，两肋通风凉快，躺在炕席上也筋膜，脚底下塌拉着布鞋，这样舒坦。这是朱旭对三叔这个人物外在形象的构思，演出的时候就完全按照他的这个构思人物出现在舞台上，同时也产生了心象。当他第一次上场的时候只是一个过场，三叔从中门出来，郑奶奶说，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穿着绒裤？三叔捂着肚子，他拉着鞋，急忙往外走，忙回答，哎呀，我闹肚子呀。三叔在精神上特有的松弛，和他内心的狼狈状态，只在一句话、一个动作里便展现出来。观众们忍俊不禁，笑声四起，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朱旭在他写的一篇文章《形象的矛盾和演员的创造》中说道，没有自身矛盾的形象，那不是艺术形象。戏剧报发表时把我这句话给删掉了，寻找扮演的形象矛盾成了我的习惯，也是我的信条。红白喜事当中，三叔这个人物并不是贯穿全剧的主要人物，可是朱旭给人留下的却是似曾相识的有血有肉的人，是个真实的人，内心充满自我矛盾的人，又是很有情趣的人。熊元伟写的《评红白喜事的导演特点》一文中，他从对剧本到演出的二度创作进行了评论，其中有一段这样写道，前面提到三叔也是一个悲喜交加的形象，也许是出于我的偏爱吧，在全剧中这个是我最喜欢的角色，在这个人物身上特别能够体现出文化的主题。有的内行朋友说，台上每一个角色的创造都是成功的，唯有朱旭的创造还要加一个更字，更成功。朱旭奉献给观众的不是单一色调的人，是有着酸甜苦辣五味俱全的小人物的典型形象，难怪这块表演一等奖的奖牌落在了朱旭的身上，非他莫属。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舞台剧《屠夫》，导演是顾威。顾威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原来是演员，现在做导演，是北京人艺的艺术骨干。屠夫在23年前由田冲担任导演，田春奎任副导演，于1982年秋天首次在中国演出，这次又于2005年演出，为纪念中国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演出的主要人物中，除扮演波克勒的妻子和儿子汉斯的演员更换为龚丽君与何静，原来扮演汉斯的演员米铁曾因为年龄已大的关系改演哈钦格尔外，大部分的角色仍然由23年前的原班人马来担任。这一年朱旭已经75岁了，他还不算高龄，扮演冯拉姆的郑荣已经81岁了。郑荣是广大话剧观众所熟悉的演员，是仁义的艺术骨干，他成功地塑造了《雷雨》中的周朴园，《茶馆》里的常四爷。郑荣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庄重严谨有深度，这个剧目封存多年又怎么被发现的呢？是老艺术家郑荣推荐的。为什么在剧院的一声召唤下又都重上舞台了呢？北京青年报采访朱旭时他说，我们为什么还重聚在一起演出屠夫，现在戏剧发展很快，也许我们赶不上年轻人的脚步和潮流了，但我相信传统这两个字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所以 我们这些老头重聚在这里，为传统现实主义的戏剧写上一小笔。这是朱旭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屠夫的故事梗概是这样的，故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被德国法西斯统治的维也纳，肉铺掌柜波克勒一家人产生的尖锐矛盾。波克勒虽说是个粗人，是个普通的老百姓，但是作为一个善良的人，见不得法西斯对犹太人的血腥屠杀。这是一个有人性的人本能产生的反感和反抗，但是他抵不住法西斯不断对人民的渗透。波克勒的妻子参加纳粹妇女协会，成为其中的一员，他的儿子汉斯却成了纳粹冲锋队的队员，把希特勒视为亲父，把亲父视同敌人。父子之间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父与子终归是父与子，骨肉之情在关键时刻仍会自然地流露出来。波克勒和反法西斯的好朋友赫尔曼在小酒馆意外相逢的时候，正巧碰见儿子汉斯来捉拿父亲的好友归案。在紧要关头，他放走了自己的父亲，随后又秘密逮捕了父亲的好友。纳粹秘密警察头子冯拉姆要审问波克勒之前，汉斯让另一位纳粹小头目戈斯特纳解脱了父亲。没过多久，汉斯被派往俄罗斯的战场上。由于父子不和，汉斯并未告诉父亲他要赶赴遥远的战场。哈钦格尔知道以后，并没有直接告诉波克勒汉斯要远行，而是把波克勒约到俱乐部以后才告诉他真相。父子在这里意外的相遇，汉斯向父亲吐露真情，他怕死，他不愿意奔赴遥远的战场，但事已至此无法改变。波克勒为了让儿子能心情轻松一点的离开，他原谅了儿子的一切错误，在优美的多瑙河音乐声中和汉斯翩翩起舞，让汉斯玩个尽兴以后送他上战场。不久传来凶号，汉斯牺牲在战场上，妻子比内尔悲痛万分。波克勒竭尽各种能事使比内尔淡化悲痛。战争给波克勒一家人带来了灾难，正义的战争终于战胜了非正义的战争，阳光重新普照奥地利，波克勒重新拥有了和平幸福的生活。这是一部政治性很强的戏，但是作者编织了精巧的故事情节，充满喜剧色彩，既不是教条的，也不是枯燥的，塑造了一群真实的人物形象。朱旭揣摩波克勒这个小人物的内心世界，用智慧，用他独特的办法抵抗法西斯的独裁统治。他把人物的聪明和幽默的性格刻画得淋漓尽致。这部戏的喜剧性通过波克勒这个人物的性格思想具体地展露出来。其中波克勒被秘密警察头子审问的这场戏里，他用智慧巧妙地周旋着。当他迈进冯拉姆的办公室的时候，没有按照法西斯的规定行举手礼，冯拉姆不满地厉声质问他。他机智地找出了一个胳膊有病举不起来，只能举到耳朵下面为理由。波克勒带着毫无惧怕毫不认生的表情，好像和秘密警察头子很熟识似的嬉笑着。他把手举到耳朵下面，好像说你看，紧接着又把他的手再往上举一举， 仍然在耳朵下面。他很抱歉地摇了摇头，表示着实在举不上去了，只能到此为止，没法子给你敬礼了。虽然是瞬间的无言动作，可是人们都明白了他潜在的意思。冯拉姆被戏弄得有点恼怒，可是又无可奈何，因为波克勒拿出了一张医生开的证明。朱旭不放过每一个细小的情节，细微的动作，他通过这些很小的细节流露着人物的幽默、机智、嘲讽，塑造出具有民族情感的普通老百姓的典型人物。这是朱旭在舞台上再一次获得的成功。 是你的亲戚？ 嗯，什么？ 是犹太人？ 什么？ 问你是不是犹太人呢？ 什么我？ 哪里？他不是。 我说你们二位是干什么的？查户口的？ 啊，亲戚，犹太人，犹太人，亲戚，什么意思？ 亲爱的先生，你别激动。我们之所以这样问您，是因为刚才您喊布拉克这名字的时候，特别的亲热。 你放屁！我根本不认识你们，也许你们是什么值班的、查夜的，可是你们没给我看证件。 少废话，我想知道你刚刚喊过的名字布拉克 怎么了？那多好听的名字嘛，我为什么不能喊呢？啊，比如说你的名字叫什么？ 萨斯尼尔。 萨斯尼尔真费劲，我牙都快喷出来了。那跟布拉克没法比，罗森布拉克，意思是玫瑰花瓣，多好听的名字嘛。 那不是你的亲戚？ 比亲戚还强呢，牌友。 你贵姓？ 伯克勒，卡尔伯克勒。 读过我的奋斗吗，伯克勒先生？ 你的奋斗？ 你不知道我的奋斗？ 我根本不认识你，我怎么知道你的奋斗呢？当然了，这年头每个人都需要奋斗，不是吗？ 不许开玩笑，我们说的是一部非凡的著作，我的奋斗是阿道夫·希特勒写的，每一个公民包括您伯克勒先生都应该知道。 我还真不知道他还会写书啊！我就知道他是个演说家。他在什么地方写了这么一本书啊？ 在监狱里。那个时候他是臭名昭著的魏玛共和国的犯人。 那他现在他出来了。 黄维军的一篇题为《形象及思想》的文章中谈到，看了屠夫都会由衷的为75岁的朱旭老先生扮演的波克勒的精彩演出而鼓掌。且不说他的老当益壮使人感佩，他的表演举重若轻，游刃有余，挥洒自如，寓在于谐，还有一种令人忍俊不禁浑然天成的冷幽默非他莫属。用炉火纯青形容朱旭这个戏中的表演，大概不算溢美之词。其实这不是靠本色便心想事成顺手拈来就能得到的，角色创造背后的艰辛付出只有他自己知道。能以这样一种放松自如的状态塑造极端政治挤压下的波克勒这个人物，我以为朱旭先生是在自觉的审美观念的关照之下从事表演的。另一篇由田本相撰文看了屠夫有感的评论是这样写的：我对朱旭先生的表演历来是个崇拜者，不论是话剧还是电影甚至是电视剧，只要是朱旭演出的我必看。 我喜欢朱旭的表演风格，我欣赏他的台词的艺术魅力，我沉迷在朱旭表演的韵味之中。他的表演有一种书卷气，但绝不是书呆子。他不是说演什么角色都像书生，而是一种由内而外的修养，一种内蕴深厚的气质。因此，你听朱旭的台词，其中的抑扬顿挫都别有一番韵味和境界，而他的举手投足绝对是有分寸感的，是有尺度的。这分寸、尺度，同样来自于对于人物深切的体会。我以为，演得真实可信，是对于演员最大的褒奖。朱旭的波克勒就演得真实而可信，这个真实可信首先是演员自己的真，是真实的感受到这个人物性格，人物的心理感情，直到他的语言行动，也就是真正懂得明白这个人物。第二是让观众感到你的真，感到可信。因此，对于这样一个喜剧人物，是绝对不能靠噱头、靠卖弄、靠夸张所实现的。波克勒是个屠夫，是个粗人，但又是个崇高的喜剧角色。朱旭先生演得粗而不俗，直而可亲。2006年1月27号，北京晚报的一篇报道，题目是朱旭演屠夫给台词谱曲，提到本剧导演顾威口中的朱旭，轻松、幽默、自如，这是仁义的顾威导演对朱旭表演风格的评价。他是一个太有创造力的演员了，遇到这样的演员，对于导演来说太幸运了，他拿到剧本会从头到尾捋上一遍，把台词变成是自己的语言，让自己和角色完全融为一体。那些台词和细节的处理，即使是一个挠头、一个转身都有戏，都特有效果，真是把人物演活了。所以朱旭塑造的角色是别人无法模仿的，这样的演员真是了不起，太了不起了。朱旭对北京晚报的记者说，回想自己这一辈子觉得很幸运，因为那个时候的北京人艺集中了一批精英人物，有老舍、曹禺、郭沫若、焦菊隐这样学贯中西的人物，还有于世之、舒秀文这样优秀出色的演员，从他们每个人身上都能够学到很多东西。应该说，我们在个人成名成家方面是没有想法的，但整个仁义是有一个大的目标的，那就是在表演方面，在世界上应该有我们的一席之地，应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所以我们无论在工作还是在学习上，都有这么一股子劲头。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电影《雀里人家》是朱旭的又一部电影作品。在电影中，朱旭扮演男主角孔令谈，这是一位受过革命教育、有着较高素养的部级干部。朱旭是如何揣摩这个角色的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朱旭妻子宋凤仪所著的《老爷子朱旭》，本书已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演播小燕，录音梦梦，制作人张雅娇。 纸上得来终觉浅，历史中的学问